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让全球的目光聚集在了北京，这次论坛提出的一系列促进中非合作和非洲发展的务实举措，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再添了新的动力。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首先连线远在北非古国突尼斯的山东科瑞集团驻突尼斯事务处商务经理陶冲先生。作为中非经贸的亲历者，他对于这些年来中非经贸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有怎样的观察呢？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南美的两个国家阿根廷和巴西，来关注他们的最新消息。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北非古国突尼斯。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题为“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的主题讲话。他表示，在过去的岁月中，中非双方同心同向，守望相助，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下面，我们就要将视线投向非洲大陆北端的突尼斯。突尼斯可以说是欧洲和非洲的一个交汇国，它隔海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相望。2017年2月，突尼斯宣布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中国赴突尼斯游客数量增长率超过了150%，成为现在突尼斯增长最快的游客来源国。同时，两国还签署了协议，互设文化中心。突尼斯第一所孔子学院2018年初挂牌成立了。下面我们就要连线正在突尼斯的山东科瑞石油集团驻突尼斯办事处商务经理陶冲先生，来听他为您介绍一下近年来他所感受到的中突之间合作交往的不断扩展，他又如何来看待未来中突之间的合作共赢呢？好，我们就连线陶冲。 外派过来做突尼斯市场开发工作，主要是从事石油天然气。我们公司是生产石油天然气设备的，是把我们的设备给销售出来。突尼斯这边人文环境挺好，营商环境也比较透明。中国和突尼斯之间一直保持良好的这个外交关系。近些年来经济这块的合作也是越来越多。来突尼斯这边做生意的中国人是每年都有20%以上的增长。中国不但从突尼斯这边进口很多这个商品，然后往突尼斯这边的出口量也在不断增大，所以说，从中突之间的这个营商环境和这个人文环境来说，还是不错的。 陶冲说，一带一路倡议为非洲和地中海地区带来了新的活力，现在中国和突尼斯之间产业的互补性很强，他相信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两国间经贸往来还会有更大的增长。 啊，对，互补性很强，突尼斯这边他们比如说出口到中国有很多这个橄榄油、椰枣还有红酒，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一些大宗的这个大宗的机械电气设备、应用生活品之类的啊。然后来到之后，感觉突尼斯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还不是太了解，然后通过慢慢的拜访一些公司和政府之间有一些高层互动，包括通过大使馆和金砖所的关系，然后也是参加了很多的这种经贸活动。突尼斯这边对中国是印象是越来越好，之前是法国意大利公司在这边的产品非常受欢迎，但是近些年来中国在这边出口了他们的产品是越来越受欢迎。突尼斯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从就像两个人陌生人，然后到普通的朋友，再到一个亲密的朋友的一个是这样。 陶冲作为一名从事中非经贸工作的商务人士，对于中非论坛的召开寄予了厚望。他相信在政治互信、合作共赢的前提之下，中非间的合作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机遇。 上个月刚参加了大使馆组织的中国和突尼斯之间的这个经济贸易促进会，在这个会议期间，突尼斯有许多工商界的朋友参加，然后他们就提出希望中国能够引进中国更多的投资，包括在这个制造业这块，因为现在中国是制造业强国，希望能够引进中国的外资，包括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当地的经济。 好，非常感谢在突尼斯的山东科瑞石油驻突尼斯办事处的商务经理陶冲接受我们连线采访。在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之际，突尼斯前教育部长、现任突尼斯国家战略研究院院长纳吉·贾鲁勒对中国媒体表示，突尼斯可以借助区位优势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一个重要节点，因为突尼斯地处地中海沿岸，是面向西方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中国商品可以通过突尼斯销往非洲大陆以及欧洲国家。目前突尼斯正在大力发展海港系统，有着庞大的物流区域，水深达20米的突尼斯尼菲达港已经开始建设，这将是北非最深的港口，使其有能力接收和运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大型商用船舶。而现任的突尼斯政府也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置于其国家2030-2050的发展规划当中，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将视线转向南美洲。土耳其引发的新兴市场危机仍在不断的发酵，从上周开始，阿根廷、巴西等等都被卷入其中，再次成为货币贬值的中心。为了稳住金融市场，阿根廷央行甚至宣布呢，把利率调高至 45% 到 60%， 并会在2018年年内保持这个全球最高的政策利率，但是仍未能阻止投资者们的惊慌出逃。无奈之下，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只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回复，会全力支持陷入困境的阿根廷政府之后，货币危机才算是有一点点缓解。但是对于阿根廷政府来说，一场痛苦的改革也势在必行了。为了削减政府的财政亏空，防止阿根廷比索汇率继续走低，阿根廷总统马克里9月3号宣布，9个内阁部门将被合并或裁撤，内阁成员从22人减到11人，一口气裁撤掉9个政府部委，就像是阿根廷比索利息全球最高一样，这可能又是一个全球之最吧。好，我们来关注这个消息。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表示，阿根廷政府将要求那些受益于比索汇率大幅贬值的出口商为该国的财政账户做出更多贡献，同时将精简政府部门的数量，从此前的22个精简至10个，以削减阿根廷的财政赤字，应对经济危机。 En cuanto al equipo de gobierno,He tomado la decisión de reducir la cantidad de ministerios a menos de la mitad. 阿根廷财长杜霍夫内当天表示，阿根廷政府以降低财政赤字为目标，制定了新的经济计划，包括对大豆等农产品出口征税等。阿根廷本地比索近日遭遇大幅贬值，今年以来，比索对美元贬值超过50%。阿根廷央行上周将基准利率提升至60%，同时多次抛售美元，仍然没有止住比索贬值趋势。此前，阿根廷于6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3年期的500亿美元贷款协议。根据协议，阿根廷将今明两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目标，分别由此前的3.2%和2.2%降至2.7%和1.3%，并计划在2020年实现财政平衡，2021年实现财政盈余。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进入2018，南美国家似乎流年不利。前面呢是介绍了阿根廷政府为了削减紧急的财务赤字，不得不宣布呢砍掉9个政府部委，包括了能源部、劳工部、农业部、卫生文化部、科技部、旅游环境部、现代化部等等。这两天几乎整个朋友圈都在为巴西这个遥远国度的国家博物馆而心痛。有着2000万件藏品的国家博物馆居然发生重大火灾，导致了整个的藏品呢损失了近10%。古老的博物馆3层建筑几乎被毁。在火灾的消息发生之后呢，巴西的多位历史学家接受采访时失声痛哭。而博物馆陨石部的主管呢，甚至冲进大火中抢救出了一些陨石。面对镜头时，他疲惫的面容、嘶哑的嗓音感动了全球网友。而最使人们感到惋惜的是，巴西国家博物馆里收藏了大量的动植物样本，特别是鸟类的样本，被人们称为是全球的鸟之屋。好，我们通过下面的报道去了解一下大火之后的巴西博物馆。 据报道，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晚7:30左右。由于馆内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存在漏洞，而且博物馆内多为木质结构，易燃物品较多，火势发展迅速。在消防员赶到现场后，不幸发现博物馆救火设施中缺水，只能到附近湖中去打水灭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救火的时间。为保护残余的珍贵藏品，陨石展馆的负责人甚至不顾现场的大量浓烟，冲进博物馆内抢救展品。巴西文化部部长塞吉奥·萨雷顿对媒体说，火灾可能是电路短路或人们放飞的天灯引起的，目前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近年来巴西经济状况不佳，里约州经济更是尤为困难。据巴西媒体报道，博物馆员工过去就常抱怨政府削减经费、博物馆建筑维护不足等问题。博物馆方面表示，多年前就向不同层级政府求援过，但却很少得到积极回应。 Só chorar não adianta. É necessário que todos imbuídos, particularmente o governo federal, que tenha os recursos necessários, ajude ao Museu Nacional.É a recompor a sua história. Nós já perdemos parte do acervo, parte do acervo. Que não faça que o Brasil perca a sua história. 巴西国家博物馆所在建筑建于1818年，曾是葡萄牙和巴西王室在巴西的官方宅邸。今年6月刚刚庆祝建馆200周年。除了作为科研机构外，它还是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同时展出巴西王室的一些生活物品，展现了从葡萄牙人发现巴西一直到巴西成立共和国的悠久历史。巴西总统特梅尔表示，国家博物馆藏品被烧毁对巴西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对所有巴西人来说都是悲伤的一天。巴西国家博物馆副馆长说，据初步估算，仅有大约1/10的馆藏在大火中得以幸存，其中包括陨石、矿石和部分陶艺收藏等。悲剧发生后，里约联邦大学博物馆学的学生们发起动员，号召那些曾经参观过巴西国家博物馆的游客，如果曾拍摄过馆藏或展厅，哪怕是自拍，也请将视频或照片统一发送到一个公共邮箱，来保存这座博物馆的记忆。 相信国内也有不少的朋友曾经参观过巴西国家博物馆。征集博物馆的馆藏或是展厅照片视频的征集消息呢，也面向中国网友展开了。就像是刚才报道的，最后巴西国家博物馆的馆长向公众呼吁说呢，此时此刻哭和泪水都没有用了，不能让历史就此断代。如果大家有巴西博物馆的馆藏照片视频或是一些独家的记忆和感触，可以发送给巴西国家博物馆的官方邮件地址thg.museo@gmail.com。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欧国家，进入2018年，像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呢，麻疹病例激增。眼下正值开学季，专家也是建议学生们在回归校园之前，应该及时的接种疫苗。对于广大的海外留学生来说呢，也应该及时的接种疫苗，防范疾病的发生。好，我们来听报道。 除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多个欧洲国家的麻疹病例数量较往年均出现增加，今年上半年欧洲地区至少有 4.1 万多人感染麻疹，至少37人死亡。目前英国多所大学陆续迎来了学生返校的高峰，欧洲麻疹病例数量激增的现象也引起了国际学生的关注。 I just heard this from my aunt. She was searching and found out from news. 据了解，麻疹具有高度传染性，只要疫苗接种覆盖率达到一定水平，就可以预防麻疹疫情爆发。世卫组织官员和医学专家呼吁，欧洲各国应提高麻疹疫苗的覆盖率，从根本上防止疫情发生。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2017年底，当时的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在恐怖主义中幸存受害者声音的一个展览。展览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还有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哈茂德等等共同呼吁呢，在联合国专门要举行一次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的相关活动，来表达全世界人民对于这些深受恐怖主义危害的人们的尊重和支持，保护他们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从9月1号开始，为期一个月的相关恐怖主义受害者展览活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来自阿富汗、比利时、尼日利亚的多位受害者先后呢来展览中与大家见面发言，来回顾自己和家人朋友遭遇伤害的经过，讲述自己从伤害中恢复的过程，以此告诉世人，很多地方人们觉得和平呢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很多地方和平却是可望又不可及的。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对此的介绍。 Now I would like to ask all of you to please rise up for a global 1 minute of silence in memory of all the victims and survivors of terrorism around the world。 8月17号上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向2003年8月19号联合国驻伊拉克援助团所在地遭遇恐怖袭击事件受害者敬献花圈后，参加了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展览的开幕式。近年来，对平民无情袭击的数量和致命性不断增加，摧毁了无数社区和个人的生命。然而，帮助和支持受害者应该是人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But after terrorist attacks, we rarely hear about those who were killed and injured. 在恐怖袭击之后，我们很少听到伤亡者的情况，他们的故事常常没有人再去提及。普通的女人、男人、女孩和男孩，这些男女老幼在从事日常生活，到市场购物、前往学校、礼拜场所、体育活动或音乐会，甚至排队投票的时候，生活结束了，或永远改变了。我们也很少听说他们幸存的家人、朋友和社区的情况，他们必须学会在一生中承受恐怖主义造成的沉重负担。我们很少听到他们的故事，我们听到的只是数字，然后继续过自己的日子。现在是停下来倾听恐怖主义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心声的时候了，现在是大声疾呼承认恐怖主义对受害者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时候了。我们需要支持受害者，并向他们提供长期援助，包括财政、法律、医疗和心理支持，在促进保护和尊重受害者人权的基础上，支持受害者及其家人是一项道义责任，同时也是打击邪恶的恐怖主义的有效手段。恐怖主义的首要目的是分化和分裂我们的社会，